嗱，一个基督徒若果要系有成长嘅话，系好需要系认清楚自己嘅真面目。嗱，最好认清楚真面目嘅办法系乜嘢啊？就系喺到我哋嘅过去，从我哋嘅过去中认识我哋自己。嗱，我哋知道喺《生命记》入边嘅一章至到三章，摩西已经系同以色列人检讨佢哋嘅过去，展望佢哋嘅将来。而今日我哋同大家分享嘅第八至到十一章，又一次摩西系重提旧事，要新嘅一代嘅以色列人唔好学系第一代嘅以色列人一样，佢哋系离弃咗神，佢哋唔能够系进入迦南地。但好多时我哋都好需要系认识我哋嘅过去。一个人认识自己嘅过去，就好似认识自己嘅真面孔一样。喺度，英国、爱尔兰同埋苏格兰，佢哋曾经喺古代有一个保护者，呢、这个保护者叫做 Oliver Cromwell。Oliver Cromwell 呢个人系一个好有权力嘅人。有一次佢想自己有一幅写真，嗱、这个讲紧古代，而家要咧就影幅相就得啦吓，影幅相你就见到自己。但系以前唔系噶，系要画家嚟帮佢画佢嘅肖像。佢同嗰个画家讲，佢话嗱，你要画得真，画得真真正正似我，我先至俾钱。如果你画得唔似嘅话，我一个仙我都唔俾你。佢仲同嗰个画家讲，我个面上高每一粒物，每一粒暗疮，每一条皱纹，你都要同我画得清清楚楚。哇，好大胆吓、我想起而家啲女士影相，影完相之后仲话点啊？哇，影咗我啲白头发出嚟，哇，我啲暗疮、我啲皱纹，我唔要啊！而家可以点啊？可以 Photoshop， 可以 Airbrush 系嘛？将嗰啲皱纹、将嗰啲系瑕疵全部冇晒，靓靓咁样样。嗱，摩西喺度《申命记》第八至到十一章，佢冇咁做，佢系完全将以色列人每一粒嘅暗疮、每一条嘅皱纹都讲晒出嚟，俾佢哋见到自己嘅真面目。嗱，其中一样以色列人嘅真面目同我哋都系好相似嘅，就系我哋好容易就忘记神。第一代嘅以色列人就系忘记咗神。嗱，我哋见到喺《申命记》八章十一节讲咩啊？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喺度八章十二节又话，恐怕你吃得饱足，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喺度八章十七节又话，恐怕你嘅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嗱，当我哋认为好多嘅我哋嘅财物、我哋嘅treasure 都系我哋自己得翻嚟，我哋就会点啊？就比较容易忘记神，以为系自己嘅能力。八章十九节亦都话，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好明显，第八章话俾我哋听，就系要教导我哋唔好忘记神。嗱，神其实喺我哋每一个信徒嘅身上，都俾我哋有好多试验嘅。俾我哋试验嚟做乜嘢啊？嗱，经文有讲我哋听嘅，八章二节，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俾我哋试验，俾我哋知道我哋肯唔肯守佢嘅诫命，系咪个心归向佢，定系忘记咗佢？嗱，有好多人可能会话：，哇，乜个神咁冇用噶？要试验人先至知道你个心系点谂，守唔守佢嘅诫命？其实神知唔知道啊？神当然知道啦，神乜嘢都知道。要边个知道我哋守唔守诫命啊？系要我哋自己啊！当我哋有试验嚟到嗰阵时，我哋反映出我哋嘅心，我哋系咪真系守神嘅诫命？俾我哋知道，反映出我哋面上边嘅每粒皱纹、每条皱纹、每粒嘅暗疮，俾我哋见到自己嘅人系点样样，真正嘅我系点样。 喺度启示录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讲咩啊？众教会知道我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神系察验我哋每个人嘅肺腑，每个人嘅心肠。嗱，有好多人可能会同我讲：，诶，使乜神察验我啊？我自己知我嘅心系点谂，我知道晒，我知我向住神噶，我知道我爱神噶。喂，好容易讲出口噶，我哋爱神，我哋向住神。你知唔知恐怖嘅地方？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衰咗的那班人，他们都以为自己爱神，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心是向着神。人心是很诡诈，一个人是会有 excuse 出来告诉自己，我是很爱神的，你看看我每个礼拜我都回教会敬拜神，很容易就是会有这样的 excuse。 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至十节怎么说啊？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我要照着各人所行的和他的作事的结果来到报应他。我们自己没有可能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人心诡诈，我们很多时候会安慰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好爱神，以为自己个心真系归向神。所以神试验我哋，由我哋点样回应神嘅试验，就能够俾我哋见得到我哋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尤其是呢啲试验喺度日常生活当中，就更加一针见血。我哋见到神试验第一代嘅以色列人系乜嘢情形下试验佢哋啊？日常嘅生活。有冇水飲？有冇嘢食？当冇水飲冇嘢食嗰陣时，嗰班以色列人就点呀？佢哋就埋怨，佢哋就奄尖声闷。嗱，有人又可能会话，我唔会嘅，到神试验我就会係行喺佢嘅旨意当中。喺神未试验你，你风平浪静，你都未行喺神嘅旨意当中啦。所以神试验你嗰阵时，你话你会行喺神嘅旨意当中，啊，简直系讲紧大话。但有人可能又会话，点解神会咁差嚟到要试验人？好似喺度啊整蛊你咁，装个弹弓整蛊你。但其实神试验人唔系整蛊我哋，神试验我哋系想我哋成功，但系撒旦试探我哋系想我哋失败。你有冇见到神？不是试探我们，圣经说神是不会试探任何人，神是试验我们想我们成功，撒旦就是试探我们那个，他是想我们失败，所以有很大的区别。又有人可能会说我啊 Sydney 你又为神讲说话，圣经究竟哪节的经文告诉你神是想你成功，圣经哪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撒旦是想我们失败。在这里约伯书二章三节经文怎么说，耶和华向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神说，你有没有见到我的仆人约伯？你有没有见到他是几敬畏神几正直？你虽然叫我去攻击他，但是他仍然都是持守他的纯正。神说我看好约伯，我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撒旦呢？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在这里因为约伯书里面，你会见到撒旦说，约伯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啊？神为什么这么敬畏你啊？因为你对他好咯。你试下将他所有的东西拿走晒，他一定就助你。这个就是撒旦和神不同的地方。神是想我们得胜，神是想我们成功，撒旦是想我们失败。所以每一个试验每一个试探都是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胜过试探或者胜过试验，你是荣耀神，你是得到成长。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中了撒旦的诡计，你中了撒旦的圈套，而你失败了，你是被他试探到。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唔同嘅地方，就係一个成功胜过试验嘅人，佢係靠住神嘅能力，靠住神嘅力量，而一个失败嘅人係靠自己。嗱，所以每一个试验嚟到嘅时候，都俾我哋有机会學習嚟到係倚靠神。嗱，头先我哋见到申命记八章十二节，哇，恐怕你吃得饱足，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每一个人，当我哋是饱足，当我哋是富有的时候，就真的很容易忘记神。我哋以为样样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就是好像申命记八章十七节，经文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是我能力得来的，是靠我自己得来。但亦都好像是箴言第三十篇第八至到九节，我哋知道箴言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所罗门王咁富有嘅人，佢写乜嘢啊？佢话求神，求你使我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嘅飲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嘅名。所罗门王话：你俾我赐给我需用嘅飲食。头先我哋读主祷文，经文话咩啊？我们日用嘅飲食，今日赐给我哋。原来主祷文入边教我哋所求嘅，唔系大富大贵。主祷文教我哋所求嘅，系日用嘅飲食系赐俾我哋，就好似所罗门王所讲。所罗门王话：我太富贵嗰阵时，我就会点啊？我就会忘记咗神。神系边个啊？神系乜水啊？我唔认得神。但係当我太贫穷呢，我就可能去偷窃。当我偷窃嗰陣时，我就涉足神嘅名。嗱，我以前都同大家讲过，喺度十戒当中嘅第三戒，不可妄称神嘅名，係多过我哋将神嘅名挂喺我哋嘅嘴边嚟到係妄称佢。我哋可以係用我哋嘅行为嚟到涉足神嘅名。呢、这个就係所罗门王所讲，当我偷窃嗰阵时，我就涉足咗神嘅名。当我哋每一个人重视我哋嘅财物多过重视神嗰阵时，我哋嘅财物就变成咗我哋嘅偶像。呢一个系一个三部曲嚟，多数就系点啊？首先咧，我哋系好富足，跟住慢慢就变成点啊？呢啲富足嘅嘢，呢啲财物就变成咗我哋嘅偶像，跟住我哋就离开神。三步：富有、偶像、离弃神。嗱，呢一个三部曲唔系净系摩西嘅时候先至有呢个三部曲，喺我哋现在喺唔同嘅教会、喺唔同嘅家庭、喺唔同嘅人嘅心里面都系一样。富有系可以成到我形成我哋离弃神。嗱，有人话唔系，我好富有，好富足，但我仍然都系归向神，我冇忘记神。嗱，圣经有一个好容易嘅测试，圣经讲咩啊？你嘅钱财喺边度，你嘅心就喺边度。唔好话我哋冇忘记神，我哋嘅心系归向神。睇下我哋嘅钱财摆喺边度，就知道我哋嘅心喺边度。嗱，我一生人唔系风平浪静，我一生人好多时都有风风雨雨，但我感谢神，就系因为啲风风雨雨，以致帮助我系唔会离弃神，帮助我永远都系依靠神嚟到系度过每一日。我哋见到喺度旷野，神俾以色列人系有玛拿，呢件事亦都系有讲到喺今日嘅经文入边。嗱，玛拿其实就系最好系训练以色列人要嚟系信靠神最好嘅嘢嚟，就好似头先所罗门王所讲，玛拿唔会令到你好富足，玛拿亦都唔会令到你好贫穷。点解唔会令到你好富足啊？你唔可以话等我收集多啲玛拿，每日都有嘅玛拿，但系你唔可以话等我今日收集多啲，跟住嗰几日我就唔需要倚靠神啦。唔得噶，因为玛拿你收集咗之后，你留到第二日系会变坏，系会变臭噶。 所以你唔能够系将啲马拿系收集啊，你有几日唔倚靠神做唔到，你唔会富足，但系你亦都唔会贫穷，因为每日都有马拿降落，除咗系安息日，你都能够系执得到马拿嚟食，就系你每日嘅需要。嗱，今日嘅经文好有趣，第八章，其实成个第八章都系一个首尾嘅结构嚟。啊，首尾嘅结构就系一头一尾系有连带关系。跟住中间又有一头一尾是连带关系，而最重要的经文在中间。但我们见到一头一尾是讲什么？谨守遵行一切神的诫命就怎样得以存活。但是去到十九节和二十节，去到八章的尾，说忘记耶和华随从别神就怎样就灭亡。一头一尾是有连带关系。跟住八章二节至到五节是讲到旷野的生活。八章十五至到十八节又是讲旷野的生活，又是一头一尾。而最重要的经文在到中间，八章六节至到十四节是讲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个整个结构是告诉我们，神是要以色列人是依靠他守他的律例典章，一路带领他们是由旷野进入迦南地，进入由这个 干旱无水之地进入是甘泉美地。有一样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留意到讲到旷野里面的生活，每一件事都跟耶稣基督是有连带的关系。啊，你说是旧约来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旧约出现？如果大家留意经文的话，刚才说玛拿是他们的食物，是吗？耶稣基督在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同埋以色列人的领袖来到是辩论。他同啲以色列人话，你哋嘅祖先啊食咗玛拿去咗边度啊，死晒啦。你哋所需要嘅唔系物质，唔系食物啊，你哋所需要嘅系我。我就系生命嘅粮，你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喺到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这个是讲耶稣基督说，你们不需要玛拿，你们需要我。讲到水，以色列人在旷野又没有水喝，神就命摩西是吩咐磐石出水。你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讲那块出水的磐石是哪位，说以色列人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保罗说在旷野里给以色列人是饮水供应以色列人的，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他怎么说？他说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喝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是执着在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你们需要的是我，我是你们的活水，我是你们生命的粮。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又有一件事，八章十五节讲到有火蛇。如果你们记得我跟大家讲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犯罪，神是派火蛇来到咬他们，之后以色列人就悔改，神就叫摩西是立了一个铜蛇的像，所有以色列人仰望铜蛇的都能够是得到罪被赦免，得到医治。耶稣基督在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怎么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基督说，当日摩西在旷野医治的是你身体上的创伤，身体上的需要，我是能够是医治你们灵里面的需要。我会有一日是被举起来，就是好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当他钉十字架那件事，他就是为我们的罪被举起来，以致我们每个人是能够在灵里面是得到他的医治。其实我们见到这一切讲给我们听，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引用我们今天的经文生命记八章三节所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我亦都可以加上，不是单靠水，不是单靠身体的医治，是什么？是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耶和华口中一切的话当然是圣经啦，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怎么说？太初有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语，就是 Logos。 所以我们见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语，有一个双重的意义在里面，不单只是靠圣经，亦都是靠耶稣基督。我们见到这里第八章就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象，摩西神是救以色列人从旷野是进入这个美好的迦南地，从干旱无水之地进入这个甘泉美地，同埋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这个是一个预象来的。我们刚才看到见了，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真面目，第一样东西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第二样东西是什么？我们是自以为义的人来的，我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是好人，个个都以为自己很可爱的。我听过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说，我当然是可爱过那些非基督徒啦，如果不是神怎会拣选我呢？如果他们可爱过我，神拣选了他们啦，很明显我最可爱了。但又有很多基督徒甚至认为他们是可爱过其他基督徒，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这么多教会都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高，看别人比自己强，教会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太可爱。你看下经文怎么说，摩西说你们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九章四节，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那些迦南人的罪，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你能够是进入迦南地。跟着在这里九章五节又重复了，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不是因为你们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和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跟着第三次又讲了，九章六节，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哇，好沉气啊，摩西，是吧？每粒物、每条皱纹都讲到一清二楚。是因为什么？今次不是说因为你们不是你们的义，你们是硬着颈汗的人。跟住如果你睇经文九章三节、八节、十四节、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五、二十六节都话你哋应该系被灭绝嘅，你哋系抵死嘅人，但系神俾你哋进入迦南地。嗱呢度俾我哋见到吓，我哋同以色列人都一样，我哋都唔系咁可爱噶啫，一切都系神嘅恩典。但系你由呢三节嘅经文，你有冇见到有啲好奇怪嘅嘢？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怎能够是信主得救？一个人能够信主得救是有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犯了罪，每个人都是不洁，但是不可以自己救自己。这个就是九章六节所说，你们能够进入是应许之地不是你的义，是因为什么？你们是硬住颈项的人，所以不是你们的义，你们每个人都是抵死。新约有哪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听？很多经文都是这样说的，但你看罗马书三章十至到十一节，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跟着十二节说什么？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一切所有人能够是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你都是抵死的人，是耶稣基督的恩惠，你才能够是得救。就是这里所说，每个人都是硬住颈项，每个人都是抵死。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不接受的人罪已经被定。很有趣的，入得迦南地那个不是因为你的义，不是因为你是好人， 但是被赶出迦南地那个呢，是因为你的罪，因为你是一个恶人。好有趣的、哦我们救赎都是一样的、哦、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为我们、啊、不是，你看看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讲什么，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个义不是我们的义来的，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以致我们成为义人，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来的。但是不信那个呢，不信那个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怎么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替我们孭了罪了嘛，我们不被定罪了嘛。但是不信那个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每个不信的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来到承担一切。信那个耶稣基督就孭了你的罪，不信那个你要自己孭回你的罪。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入迦南地一样，入得迦南地不是你的义，但是被赶出去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是恶人。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得救。得救的第三点，人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同我们立的约。就好像摩西说、那些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的义，是因为神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能够是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我们个个都远离神，我们个个都是罪人。得救是因为是什么？是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是靠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约，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和我们立的约。所以我们见到真的生命记很有趣，一部咁古老嘅旧约书，喺到第八章我哋见到係有得救嘅预象，神点样救以色列人由旷野去到係美好嘅迦南地，同我哋得救一样。喺第九章又俾我哋见到得救嘅三部曲，一二三，唔係我哋嘅义，我哋个个都係罪人，个个都係抵死，接受嘅人係能够得救，不接受的罪已经被定。第三点就是、我们得救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约。我们讲了两点的了。第一，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第二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那么可爱，我们经常自以为义。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我们很容易犯罪。同我哋一样，我哋都好容易犯罪。摩西喺度第九章真係毫无保留咁样俾以色列人睇到晒佢哋所有嘅罪。睇见佢哋面上面任何嘅瑕疵。我呢就有留意到女士係照镜嘅。我呢就自细呢就我成日同人讲，我嘅生命当中永远都係三个女人。我自细长大嗰阵时候，我有三个家姐，所以系三个女人。我结咗婚之后，我有个太太，有两个女，又系三个女人。所以我对女人我都几熟悉嘅，我见到佢哋照镜。有啲镜咧系平面嘅，唔会放大嘅；有啲镜系点啊，弧形咁样嘅，会放大嘅，睇到你个面上高任何嘅瑕疵、任何嘅皱纹啊乜嘢，你都睇到晒。睇到就点啊，补粉啊，係咪？但係摩西冇补粉喎、啊、摩西真係照晒以色列人啲罪出嚟喎、啊。有啲咩罪啊？第一就係喺第七节同埋第二十四节係叛逆嘅。佢哋係背叛神，佢哋惹神怒气。第二係咩啊？佢哋係败坏自己，係偏离咗神嘅吩咐，佢哋係拜偶像。神已经叫他们不要拜偶像了，所以他说你偏离了我的吩咐。神说我是将律法给你，你听见我的声音，你服从我的声音，我不要你们见到形象，你们见到形象你们就会做偶像。但是仍然以色列人 当摩西系领受紧法版嗰阵时，佢哋居然喺山下系拜金牛。佢哋喺《申命记》六节同埋九章六节同埋十三节啊，头先讲过啦，系硬着颈项嘅百姓啊，嗰啲咧系牛唔饮水唔禁得牛头低嗰只啊，好硬嘅一条颈。跟住喺度九章二十页节讲咗三件事。有三个地方在他比拉发生什么事啊？他们埋怨神是令火烧到他营的四周围，他比拉就是焚烧的意思。马撒呢，他们没水喝又埋怨啊，于是怎么样，神命摩西是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改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马撒。马撒的意思就是 试探神啊！佢哋冇水飲，埋怨試探神。喺度基博、羅哈、他雅呢個地方發生咩事啊？又係冇肉食，又嚟一次嚟到埋怨。神係將好多嘅鵪鶉係飛到去營地，佢哋有鵪鶉肉食。但係當佢哋食緊鵪鶉嗰陣時點啊？即刻係有瘟疫，係死咗好多人。嗱，所以基博、羅哈、他雅嘅意思就係慾望嘅墳墓。欲望的坟墓。但我们看到即是他们犯了很多罪，即是好像九章十八节所讲，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这一切的罪都是怎样，都是行出来的。你做偶像，你要做只偶像出来用手做的。你埋怨，你要用你的口来的埋怨。当他们跟摩押女子行淫的时候，用个身体来的行淫，冚唪唥都是行出来的罪。但是最后去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是什么罪啊？加底斯巴尼亚是他们去到这个地方派探子入去迦南地，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探子都说不要入去啊，好得人怕，那里有巨人，我们比起他们就好像是人比蚱蜢，好像我们广东人说牛比蚊比，是吧，没得比，千祈不要入去。嗱，佢哋犯咗咩罪啊？做咗啲咩出嚟啊？呢个系冇做到嘅罪，呢个系遗漏咗做嘅罪，系冇做嘅罪。最后令到以色列人唔能够入去迦南地嘅，唔系佢哋做咗乜嘢，系佢哋冇做嘅罪。原来世界上有一样嘢叫做冇做嘅罪，系一件好大嘅罪。佢哋犯咗咁多罪，神都冇判佢哋唔能够进入迦南地。他们没有做的罪，神就判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有很多基督徒都是一样，信了主之后就怎样，翘埋双手，什么都不做。还会有人说什么，做多错多，我不如不做。是吧，做多错多就是这样的原因。他们觉得罪都是行出来的罪。如果我去做那件事，我就会行出来了。做得多错得多，所以我不做。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我没有犯任何罪，我可以上天堂，我就是等上天堂的日子。但是神不是这样讲的，原来有一样叫做遗漏的罪，是没有做的罪，是重大。有一个老板，他炒一个伙计的鱿鱼，这个伙计说你炒我鱿鱼做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这个老板说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我就炒你鱿鱼咯。原来 sins of omission 是很严重的。刚才我们所讲的是 sins of commission， 是做出来的罪。但是 sins of omission 是你没有做到的罪，是重大。你说为什么没有做会重大罪啊？很简单，任何人犯了罪，你可以去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认罪悔改。你说我做了这件事，我对你不住，我认罪悔改。但是 sins of omission， 你根本就没有做到，你怎样悔改？你悔改你就要做的了，是吧？所以你没得悔改的，你一是你一悔改你就要去做的了。所以 sins of omission 是一个很大的罪。在这里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有一节的经文，这节的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以色列人去到约旦河的东面，他们是打赢了亚摩利人两个国家，收取了他们的地， 然后将呢两个地系封俾系加撒同埋系流便两个支派。然后摩西同佢哋讲：你若果得封地俾你哋喺约旦河嘅东面，你哋一定要系帮我哋一齐过河去约旦河嘅西面嚟到攻击迦南人。若果你哋唔去，就系呢节嘅经文啦。倘若你们不这样做，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个罪必追上你们。若果你哋唔去做嘅话，你哋就有罪啦。喺度新约都系一样有教导。喺度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讲咩啊？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冇做嘅罪，唔单止旧约，新约都有讲 sins of omission。我好鍾意有个西人嘅牧者，西人嘅牧师叫做 Adrian Rogers。我好鍾意听佢讲到。我哋以前喺我哋当中Philip Law 长老记唔记得啊，佢都好鍾意 Adrian Rogers。Adrian Rogers 讲咩啊，佢话佢相信大部分喺教会入面嘅人而唔能够上天堂嘅原因系乜嘢啊，就系 sins of omission。就系呢个遗漏嘅罪。这个没有做到的罪。在马太福音21章19节，耶稣基督自己说，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他跟前，在树上走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耶稣基督去到无花果树的下低来到检查无花果树有没有果子，没有果子，于是整棵树都是枯干了。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 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讲得很清楚，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没有做的那班人就是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他们不是说只是拿个地图出来说啊迦南地在这里了。他们是要真真正正是进入迦南地，他们才可以得到迦南地。我哋都系一样，我哋唔可以话神嘅旨意啊，原来神嘅旨意就喺呢度啦。神嘅旨意系喺圣经入面，但系我哋要点啊？我哋系要行出神嘅旨意，我哋先至能够系得到神嘅喜悦。我哋讲咗，我哋有三点咯，大家记唔记得啊？第一点系我哋好容易忘记神嘅人，系嘛？第二点，我哋系自以为意，以为自己好爱可爱嘅人。第三点咧，系我哋好容易犯罪，尤其是系嗰啲系遗漏嘅罪、冇做嘅罪。咁发现咗之后，我哋点啊？最好灵力入边成长嘅办法系咩啊？系服从神。跟住我哋见到喺度《申命记》十章、十一章，一共多过七次。是讲到要我哋是遵行佢嘅道，要谨守佢嘅律例典章。摩西俾咗我哋四个原因，点解我哋要守神嘅律例典章。第一个原因就系咩呀？因为神嘅命令。第二个原因系咩呀？因为神嘅属性，佢嘅性格。第三个原因系咩呀？因为神嘅祝福。第四个原因系咩呀？因为神嘅管教。我哋一齐嚟睇睇点解神点解我哋要服从神。第一个原因系神嘅命令。喺申命记十章系十二至到十三节讲得好清楚。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命令我们是要是服从祂。在这里经文里面个爱字是出现了六次，在经文里面个心字是出现了五次。守神的服从神不是外表的事。很多人认为 我每个礼拜翻去教会去敬拜，我甚至是守圣餐，我是敬拜神，我是偶然去下主日学，咁我就已经是叫做服从神。唔系噶，服从神唔系外表嘅一切，服从神系由心入边。服从神系咩啊？系有一个敬畏同埋爱神嘅心。嗱，呢个我上次都系讲过，有好多人认为敬畏神同埋爱神系好似系两个极端嚟，但系两个系一个银仔嘅两边嚟。我哋要敬畏神，上一次话敬畏神就系时时记得神，将神嘅话预摆喺边度啊？摆喺我哋嘅心上高，记唔记得啊？点解摆喺心上高啊？我哋照拉比话，我哋唔可以将神嘅话语摆喺心入边，未得住。摆咗喺神嘅话语喺心上高，当我哋嘅心碎嗰阵时点啊？神嘅话语就能够进入我哋嘅心。我哋点能够心碎啊？当我哋爱神，知道乜嘢嘢令到神系伤心嘅，而因此心碎，咁神嘅话语就能够进入我哋嘅心入边。所以我哋见到敬畏神同埋爱神系一个银仔嘅两边，系相提一齐一齐，唔系分开。嗱，第二个原因点解我哋要系服从神，系因为神嘅属性。嗱，经文话俾我哋听喺《申命记》十章十四至到十九节，佢话神系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外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嗱，听起上嚟似咩啊？似一个法官啊！大而可畏，大有能力，系嘛？啊，你有冇见到法庭外边好多时有一个人像？那个人像系点噶？一个女人蒙住对眼嘅，一只手系揸住个秤，一只手系揸住把刀，蒙住眼点解啊？因为佢系不以外貌取人。攞住个秤点解啊？佢系公平嘅。攞住把刀，因为佢系有审判嘅力量。我哋去到法庭，服唔服从法官啊？你唔好讲法官啦，警察你都惊啦，系嘛？警察都服从啦，何况呢一个仲系点啊？天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都系属于佢嘅，仲系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嘅神，更加要服从啦，系嘛？但系若果我哋就系因为咁样嚟服从嘅话，同服从一个暴君有冇唔同啊？就系惊佢嘅啫。但是经文你再看清楚，还讲给我们什么？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怜悯孤儿寡妇，为他们伸冤，还是怜悯是寄居者。我们这位神是有爱心，是有怜悯的心。所以我们又见到神的什么？敬畏神和爱神两样东西是摆在一起。因为神是万主之主、万神之神，我们是敬畏佢，但亦都系因为佢爱我哋，以致我哋应该系回应翻爱翻神。嗱，第三点啊，我亦都唔会系用咁多时间嚟到讲。我哋见到神真系好多作为，保守以色列人，帮助佢哋人数增长，救佢哋系出埃及、过红海，啊，仲系喺旷野俾佢哋有水饮、有马拿食，啊，有伴党系帮佢哋系平息。仲赐俾佢哋应许之地，嗱，呢个应许之地好重要，因为我哋知道将来耶稣基督系会点啊？喺应许之地出生，喺应许之地为我哋钉十字架，而为我哋升天，以致我哋系有系永生嘅盼望，而亦都系将嗰啲系迦南人系赶出咗迦南地应许之地。嗱，迦南地系一个圣洁嘅地方，所以唔圣洁犯罪的话就会被神赶出去。这个对以色列人，神亦都不会姑息以色列人。我们前些时读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当以色列人都是不圣洁拜偶像的时候，神是将他们赶出去，去到巴比伦。所以我们见到我们所认识的神是绝对公义的神。最后在这里，这个应许之地亦都是有雨水，有山有谷，有雨水的滋润。摩西特别是讲出雨水，因为雨水对以色列人是非常之重要。在到埃及你不需要那么多雨水，因为有尼罗河，但是在到以色列你真的很需要是很多的雨水，才有 是修醒。好多时当以色列人当他们是反叛不服从神的时候，神就会是闭塞了个天不落雨，以致他们是没有修醒。我们在旧约见到以利亚先知和巴力先知来到兜发来到求雨，你就知道这些事是时时都会发生。但是当他们是服从的时候，神就降雨给他们，以致他们有五谷有新酒，是有油，有很多的修醒。最后一个原因我们要服从神，就是因为神的管教促使我们要服从神。在这里十一章二十八节，神话因为以色列人若果不服从他的话，造就就会是临到他们的身上。跟着在这里二十九节，摩西怎么说？他说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你要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相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比较熟悉的是基利心山，因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妇人说他们撒玛利亚人在哪里敬拜神，在基利心山。可能就是因为这节的经文，因为祝福神话在哪里？在基利心山的上高。我们知道日后当以色列人进入了是迦南地，约书亚是做了一个仪式。约书亚是去到以巴路山，他是起了一个坛，在这坛上高是写了是神的律例典章，摩西的律法写在坛上高。跟着他带领是那些是先那些是祭司同埋是官长同埋约柜一起去到示剑嘅山谷，然后係命六个支派上咗基利心山，其余六个支派上咗係以巴路山，然后佢哋一半人係望住基利心山，一半人係望住以巴路山嚟到读神嘅律例典章。每读到神嘅祝福嗰陣时，喺度基利心山嘅六个支派就会大声叫阿门。每读到是咒诅的时候，在这里以巴路山上高的六个支派亦都会同样说阿门。跟住约书亚就回到他的坛上高，来到献祭给神，献是燔祭，献平安祭。上次都跟大家讲过，当以色列人又吃又喝是什么意思？是与神立约。Okay? 这个约是在这西乃山已经约了。俾第一代嘅以色列人，喺申命记重申呢个约系俾第二代嘅以色列人，喺约书亚嘅时期系再一次系同以色列人立约，系一样嘅约。其实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我哋都系一样，我哋都系企咗喺好似企咗喺度示剑嘅山谷一样，我哋有一个选择，我哋要唔要服从神？服从神嘅系能够得到神嘅祝福。如果我们是不服从神的，就会得到是神的咒诅。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真面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容易忘记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意，很容易犯罪，尤其是那些是遗漏的罪，没有做的罪。最好的办法成长是什么？就是服从神。在这里新约其实有一节经文跟我们今天讲的是很相似，一模一样。在这里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神的话语是好像一面镜一样，帮我们照镜，能够看得出我们的瑕疵在哪里，我们的真正的面目是怎样。但是看到后之后怎样？不要 airbrush， 不要走去 photoshop， 不要好像经文所说走了去就不理了。我们要怎样？要将神的道行出来，我们要有改变，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行道的人，而不是一个听道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有生命记，感谢你俾我哋系见得到生命记唔系一部古老十八代嘅书，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嘅书。 我哋每个人都系容易犯罪，容易忘记你，每个都系觉得自己好可爱，以为自己系一个义人。愿我哋喺成圣嘅路上，我哋每个人都能够系继续系执着你嘅话语，嚟到系服从你，以致我哋系做一个行道嘅人，而唔单止系一个听道嘅人。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系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以后阿门。